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蔡能。从96年编写第一行代码开始，我在 IT 行业从业已经有22年的时间。从程序员到管理者，我参与过各式各样的项目，也主导过很多项目。当然，我经历的大部分项目都是游戏。20多年里，我目睹了从最初的像素游戏，到如今高清贴图的 3D 游戏的发展过程。游戏行业乃至整个 IT 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然，我本人也非常喜欢玩游戏。我喜欢自由自在的游戏和需要脑力的游戏，比如 GTA 系列、老滚系列和三国志系列。在玩游戏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各种各样的乐趣。同时，作为开发者，我也会从专业的角度出发，思考这款游戏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。我发现喜欢玩游戏的人都很有兴趣自己做一款游戏，哪怕自己不懂编程，但是自己做做策划，懂美术的话自己做做图，能让自己的游戏跑起来，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对游戏并不感兴趣，但是对赚钱感兴趣。那么我的专栏也可以让你知道游戏开发的基础流程和知识，避免走弯路，不花冤枉钱，不掉技术坑。我看过网上各式各样的傻瓜式游戏开发工具，比如 RPG Maker， 任何不懂编程的人只需要导入规定的模板，就能方便的开发出一款游戏。然而，这种方法只能开发某一类非常简单的游戏。如果想要开发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游戏，还是要借助编程基础和系统的开发知识。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在《守望先锋》里，我们看到的子弹射击，对方被击伤，这些都是经过怎样不断的网络优化实现的呢？还有各种网络预判模型，你是否都了解呢？我们玩的《星际争霸》究竟是每个县城控制一个兵种，还是一个县城刷新全部兵种画面？魔兽世界如此庞大，它是如何将海量逻辑写在游戏客户端里？将逻辑变成硬代码显然不理性，写成配置文件又缺乏机动性，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另外，我发现很多公司在开发游戏的时候，选择引擎也是一个尴尬事，是自己研发一款引擎，还是购买别家成熟的引擎呢？引擎的好坏对开发的游戏来讲有什么影响？很多人也是不知道的。这些问题我都会在专栏文章中一一解答，但前提是你最好具备一定的编程知识和基础。首先，我将会尽量选择简洁的 Python 语言来编写。我会从最上层的脚本语言 Python 的使用开始，剖析为什么游戏开发要从这里开始。在用到 C++ 代码的地方，我将会尽可能的使用简单易懂的语法来示范。所以，其实你只需要懂点英文就可以了。其次，我会尽量选择简单的开发工具，而不是动辄几个 G 的开发工具，比如 VS 系列，比如各种复杂的 IDE。简单的开发工具足够简单明了的让你了解开发的具体流程，快速进入状态，而不是在设置工具上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再者，我会尽量避免特别复杂的底层知识，但是也不会一带而过。我会帮你一步步梳理开发的流程，并仔细剖析在 C++ 中如何控制计算机的各种设备，操作计算机的各种硬件。或许你还会在编译中遇到问题，我也会一步一步由浅入深教你如何解决编译问题。最后，我将用制作打飞机游戏 demo 的过程来完成游戏开发内容的分解步骤讲解。之所以选择打飞机作为游戏 demo， 是因为它的开发过程几乎涵盖了我要讲述的所有开发流程，包括操作、画面的前后遮挡、图像的碰撞和切换、资源包、脚本语言等等。对于专栏的具体内容，我将分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。我会先带你熟悉游戏开发的基础概念，包括开发游戏需要涉及的基础知识和需要准备的工具、游戏引擎、底层图形接口和地图编辑器，然后从零开始搭建一个游戏窗体，往窗体里添加图形、界面和操作。我还会讲解如何嵌入脚本语言，毕竟使用硬代码编写游戏逻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而脚本语言的嵌入可以让我们很方便地完成游戏的逻辑开发。我们只需要将底层图形图像的显示、函数等捆绑好，接下来交给脚本语言就好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阐述各种平台上的游戏开发和实践，带你学习一些最近热点的游戏开发知识，比如 HTML5 游戏和手机移动平台游戏。我们已经有了游戏开发的基本知识，也掌握了游戏开发的流程，再来看这些游戏的开发就会变得很轻松了。最后，我会与你谈谈我对游戏行业未来发展的看法，游戏将会如何发展，往哪个方向走，开开脑洞，我们大胆畅想游戏领域的未来。我希望学习完这个专栏能让你对游戏开发有个实质性的掌握，让你对游戏的开发和理念有一个完整并且系统的了解，并且能很快地着手进行游戏的开发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希望我的分享不会辜负你为此投入的金钱和时间。 让我们一起探